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ess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十一集。 程前从小就爬在树上偷听，那时候他没有书没有本，更不可能开口问，所以活生生地偷出了一身过目不忘的绝技。师父的掩饰又那么清寂和缓，程前稍微一回忆，沐春真人的举手投足就都列阵在了他的脑子里。他全凭着记忆，谨慎地模仿着师父那颤颤巍巍的动作，随时将自己的动作与记忆做出对比，以便在身后那货狗铁门帘露尖嘴的开口纠正之前就自己纠正回来。这样的模仿能力，猴子看了都要自惭形秽。严征明先前还有些漫不经心，久而久之，他的目光凝住在了程前身上。 这小崽子竟擅自将第一式的几招按着师父的口诀拆开来练了。 拆开的招式，程前会按着师父那种慢悠悠的方式反复练上几次，熟悉一点后，他的目光突然凌厉起来。那一瞬间，严正明不由自主地放下伸向茶碗的手，他发现那股蕴藏在剑尖的精气神极其熟悉。 这小子在模仿李云？ 程前毕竟是模仿，再加上年纪小，气力不足，远没有李云那股孤注一掷般的少年锐气。可是那股精气神一加入进去，他手中木剑顿时变了，就仿佛原来是一张摊在地上的纸片，此时却渐渐鼓了起来，有了个立体的形。这形状尚且模糊，因为程前的剑不说是李云相比，就是基本招式是否准确都还有待商榷。严正明却在那一瞬间摸到了一点什么，他觉得自己看清了扶摇木剑的剑意。剑意并不是树上的桃水里的鱼，没有几十年的功夫，没有人剑合一的境界，是不可能凝出剑意的。至于程前，那小崽子当然更不可能比划出什么剑意来，他能把剑拿稳了不砸自己的脚已经很不错了。可是鹏程万里这一事，极巧妙地契合了少年人出入仙门的心境。严征明想起自己当年看见满山符咒时的感觉，新鲜、好奇，对未来的不可抑制的想象，那或许不能说是剑意，而是扶摇木剑本身暗合了执剑人的心境，是剑法自己在引导拿剑的人。严征明一下站了起来，他旁观程前的剑，机缘巧合地触碰到了自己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。剑法中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千变万化，以及师父为什么从来不解释，因为这剑法本身是活的，为什么从第二式上下求索开始，严征明就感觉到了自己的力不从心，到了第三式事与愿违更加难以为继，因为他既不知道上下求索的滋味，也不明白什么叫做事与愿违。 原来木剑已经无法再引导我，是时候下山游历一番了。 水深火热可以断肉体，欢愉离恨可以断精神，扶摇木剑虽是入门剑法，却暗合凡人一生起落，这不是闭门造车能造出来的。严征明整天泡在扶摇山上的温柔乡里，恐怕千年一岁，万年也是一岁，永远合不上那道红尘翻滚的折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种机缘巧合的点化，能知道自己瓶颈在哪里的，一般修行中人遇到这种情况，自然会欣喜若狂，逆流而上，以待破壁。可严少爷他是一般人吗？下山游历四个字只在他那花瓶似的脑袋里闪现了一瞬， 随即就被山下种种风餐露宿、羁旅不便的异响给淹没了。一提起下山，光是想起要带多少行李，严征明都一个头变成两个大，一身的懒筋全出来造反，死活伴着他奔向前程的脚步。到最后，少爷心有天地宽的蠢道： 游历，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，平静就平静，管他呢。 严征明下定了决心，他打算忽略剑法中那点声色与不顺畅， 反正剑招记住了就全当学会了，明天就请师父教我第四式去。 这胸无大志、得过且过的大师兄心安理得地偷起懒来，他挥手打出几颗小石子，帮着师父将爬到树上用木剑掏鸟窝的四师弟打了下来，方向精准，力道得当。 好疼，谁打我？ 严征明看着趴在地上嗷嗷乱叫的韩渊，自觉功夫已有小成，可以不必太过较真了。过了中午，师父和弟子们之间一天的相互折磨终于结束了。除了大师兄以外，其他人各回各院吃饭休整，下午各自用功，不愿意用功的可以在山上跟猴子们玩耍。木春真人对弟子一概放养，只是嘱咐他们遵守门规，每月逢初一十五的夜里老实点，不要在山间乱窜。只有严征明下午还要留下来继续对着师父那张老脸。眼见道童们陆续将木头与刻刀搬来，李云就对他的两个新师弟解释道： 那就是符咒。符咒分为明符和暗符。明符呢，就是那种刻在什么东西上，最常见的就是木头。如果是高手，金石之类也能作为材料。暗符那就厉害多了，水与气甚至心念都能做成符咒。不过那都是传说了，谁也没见过，估计啊得是大能才能做得到。 程前装作毫不好奇，其实已经竖起了耳朵。毕竟符咒是仙气的根本，而仙气是寻常百姓对修仙最直观的印象。而韩渊则自来熟地凑上去问： 二师兄，什么是大能？ 哼，这在世的哪个敢称能啊，真大能早都升天了。 韩渊对大师兄没什么好印象，但也知道自己惹不起他，何况小叫花不像程前那么要脸，记仇也记得不深，一包松子糖足以让他一笑泯恩仇。 他有点羡艳地看了看严征明那自由散漫的背影，屁颠屁颠地问李云： 哎，那师兄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学刻那个？ 我们学不了，要学符咒得先有气感。嗯，不要问我什么是气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师父说是一种能够沟通天地的玄妙感觉。哎呀，师父嘛，你以后就明白了，不用太在意他说的话，在意了你也不懂。 李云是个薄嘴唇，嘴角微微上翘，不笑也带着三分笑意，笑起来则越发不像个好东西。他说到这儿故意停顿了片刻，继而装模作样地皱了皱眉： 不过有的人呢是终身也感觉不到气感的，有些是因为资质不好，还有一些呢就是运气不怎么样。 韩渊听了脸色一紧，不自觉地挺了挺腰杆： 那真是可惜。 当然可惜呀，没有气感，我们将这木剑练得再好也只是个强身健体，没什么大用。 一开始程前听了李云的话并没有走心，因为他心里已经认定了严征明是个绣花枕头。严征明都能在七八年之内混出气感来，他要是还不如一枚枕头，不如趁早死了求仙问道这条心，回去种地做小买卖。 可是李云说到这里，他那话里有话、话里带勾的劲儿，却已经被程前听出来了。程前回头对上李云的目光，慢吞吞地开了口：“ 我听二师兄这个意思，怎么好像是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唤醒气感？” 李云冲他笑了一下，连眉在眼全都弯了一弯，仿佛一对黑白分明的钩子，意味深长地看着程前，只是看却并不搭腔。程前才不上钩。 哦，那太好了，祝师兄早日得偿所愿。 要真有那么个锻炼气感的办法，李云入门一年了，能不去做？分明就是打着什么坏主意，想找个替死鬼以身试法。 这小崽子心眼还挺多的。 李云那双钩子眼抽了抽，韩渊却是个坐不住屁的，闻言立刻追问：“ 什么什么方法？” 李云于是放弃了程前，转头专门对韩渊卖起了关子：“ 不能说，违反门规。” 李云嘴上说不能说，语气却是快来问。李云当着他的面挖了个斗大的坑，韩渊也配合得很，二话不说就一脚踩了进去。 二师兄，你就告诉我吧。 这个， 我保证不告诉别人。 哎，好吧。 韩渊仿佛在方才的大便蛤蟆中已经与心结识的二师兄结为了莫逆，死缠烂打的一个劲儿追问。李云迫不得已，百般推脱不过，终于悄声道：“ 哎，我看过一本书，记得是咱们扶摇山的风物，说这山下呀镇着大妖，每月朔望之夜啊，也就是初一十五啊，大妖的妖气与月相遥相呼应，山间清气与浊气激荡，汇于山穴之中。这时候，在后山山穴那儿，就连未入门的凡人也能有气感呐。哎，不过当然了，咱们掌门师傅有命，众弟子每月初一十五两夜进出院门，山穴那更是禁地，不能去的。” 韩渊听了若有所思，李云假模假样地劝道：“ 哎，师弟们刚入门，可能还没有开始诵读七七四十九遍门规吧，那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的，像小师弟这种好资质，千万要按部就班的修行，总有一天能有气感的，犯不着整天惦记着走捷径违反门规，是吧三师弟？”“ 二师兄说的对。” 李云自下而上地打量了程前一番，他这不爱说话的三师弟仿佛还没到长个子的年纪，又瘦又小，一低头谁也看不见他的脸。李云一时间有点弄不清楚， 这个三师弟啊，究竟是年纪小胆子小不善言辞，还是该长个子的地方都长心眼儿去了？ 程前这句附和噎得他有点进退维谷。李云勉强笑了一下：“ 嘿嘿嘿，哎，三师弟真是乖巧啊。”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